宣誓开言，先了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。乔氏家后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前。卷第167。